旅美同胞网报《民族通讯》1月4号上载了旅美同胞学者金雄镇写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为了瓦解朝鲜的精神和思想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直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和文化上困扰朝鲜，还施加威胁和封锁，歪曲历史，策划种种阴谋，制造各种事件，散布宗教和迷信，唆使联合国掀起狡猾的人权阴谋骚动等，干出了很多敌对行为，但是在朝鲜的思想面前遭到了彻底失败。文章强调，朝鲜的胜利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榜样和仰望的对象。